但其實回到去都很不鋸，瞓不著。 點解唔鋸？ 梗係啦，圍咗成日。 跟住，咦？佢俾人望望 WhatsApp 走咗喺度，係咪堅㗎？我明明圍曬所有出口位，點解都走到嘅？ 呢個聲東擊西嘅策略真係太可惡。其實我之前立過，佢後低佢有一條小路，佢唯一一個走嘅方法咧， 就係嗰度咯。 就要繞嗰條小路，仲要跳過一級嘅喎。 哇！ 跟住有幾個差佬咁護送佢走。咁你諗下，堂堂一個校委，你出到嚟本來可以同學生對話。咁你唔對話之餘咧，仲要咁樣閃閃縮縮，要啲差佬幫你咁樣聲東擊西， 咁先威啊嘛，咁先 威啦， 咁 要 沙皇啊嘛，縮沙皇啊，姓縮噶嘛，姓李嘅咩？以後叫佢姓縮得啦，縮縮生咁樣。 縮生， 介紹中間兩位先，小燕上集大家都真係記得啦， 係 啦。咁呢位就係新嘅嘉賓，就係 Clara。係 ，Clara 就之前就係都係大嶼山嘅居民嚟嘅。咁我哋仲有位嘉賓就一陣會出場嘅。 之前之後都係，仲係。 之前之係啊， 仲係。 永遠都會， 永遠都係， 永遠都係。 佢死咗都想撞。 第三代，第三代，係啊係啊，所以我哋係可以合法。土葬的是、 哦、即是有原居民的村長有個開發即是那個批包位給你的 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小燕先說一下、啊、上個禮拜你們就說搞個記者會嘛對賣一點 上個星期六呢咁就喺六號碼頭啦咁就有個記招咁我哋就應該有差唔多十個團體啦咁就去話俾即係政府知即係點解我哋咁珍惜呢個大嶼山咁樣啦咁我哋都話俾政府知喂其實呢條係我哋叫即係絲帶歪路啊即係呢條路係歪嘅我哋要行返正即係點行返正呢就係、是、我哋話個發展就應該要用一啲自然永續嘅方式啦我哋要照顧土地啦，我哋要照顧人啦，亦都去令到個成個社區係可以，即係可以係和平嘅，或者我哋係平等分享嘅。我哋係想即係將而家大嶼山有嘅嘢，你攞翻出嚟去同城市嘅人去分享，而唔係你哋將城市嘅嗰啲嘅水上活動中心啊擺翻落去。咁所以我哋就好想即係繼續網上有聯署啦。咁嚟緊就下個禮拜六，咁我哋唔係今個星期六啊，即係禮拜六嘅時候，我哋又會去梅窩擺街站啦。系啦，咁啊禮拜日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因為阿陳茂波局長咧，佢就會去到梅窩嗰度有個兒童遊樂場嘅開幕典禮，係啦。咁佢就聲稱呢一個咧都係即係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嘅公眾諮詢之一嚟嘅。咁我哋就想去同佢整下慶咁樣，咁所以咧就嚟緊禮拜日嘅上晝十點鐘咧，我哋就會去到梅窩。 即係呢個禮拜日。 係啦。 三十一號。 31号 十点 五钟， 系啦， 记住梅窝边度等，如果集合 梅窝，我哋就会喺五仙桥啊，大家唔知道知唔知 道？我上集讲过啦，我未去过嘅五仙桥， 系啊，我都可能我哋都会喺梅窝个码头接大家都得嘅。 如果系大家系入嚟咧，由市区入嚟，应该搭咩车入嚟咧？ 市区系搭3M啊，系嘛？ 有三沖就可以坐3M過嚟， 即係東沖，即係落機電站出， 係啦。其實總站到總站嘅，就唔使擔心。總站就係。 跟住你哋可能有啲友喺嗰個朋友喺個總站接佢哋， 係冇錯。 拉曬 band 啊咁樣嘅招呼陳茂波。 係啦，咁 如果喺香港島特別或者係尖沙咀呢邊咧，過嚟可能搭船會更加直接。即係由即係六號碼頭，即係天星隔離嗰個碼頭，港外線碼頭咧，就去梅窩。咁一程船嘅啫，即係你可以搭到快船又得，慢船又得。嗰度總站就係、是、一落就係梅窩個碼頭啦，咁、沿住海沿海咁樣行入去咧，就已經見到五仙橋噶啦，所以就、一個分唔會 錯 嘅，係啊，唔會錯嘅，唔會走歪路。 不過就補充翻少少，上一次其實個記招開咗，我哋開咗成個半鐘啊。 哇， 好似好凍， 係啊，所以又好凍，跟住大家又好肚餓咁，但係咧仍然覺得我哋要企出嚟，要話俾政府知，我哋真係好。即係珍惜呢一個大嶼山，即係無論你係去靜修嘅，你去發下夢嘅，你去行山嘅，你睇星星嘅，即係呢啲嘅空間係全民嘅咯。即係我哋都話啊，呢個係全民嘅空間，我哋要去保護呢個空間。咁咁我哋其中一個訴求就係我哋唔要撤回嗰個工作報告啊，因為佢個工作報告就係嗰20個委員佢哋自己傾完。計之後，我哋就想咁樣發展啦。咁根本上就係一啲我有嘅地，我想點樣發展啫嘛。咁所以係同香港人嘅整體利益係冇關係噶。 一般都冇關係。呢、這個其實是一個派翻禮物嚟嘅，呢、這個係嘛？ 係啊，所以我哋就會繼續會喺呢件事會喐啦。咁點解我哋今個禮拜日會行動呢？就因為運輸署要開放嶼南道。開放嶼南道，佢就話要開放25架私家車貨，即係 去邊度去？ 即係由東涌去梅窩、或者東涌去大澳嗰條路。 嗯， 係啦，而家就係封閉即係你要申請一個准許證，係 啦， 係啦，你先至可以入去嘅。但係嗰條路咧，一嚟好斜啦，二嚟就根本上就唔係好適合一般人去住、或者去用呢條路啦。咁但係我哋見到佢其實唔係想開25架啦，可能嚟緊想開2500架或者25000架，即係因為佢咁樣去發展去擴大條路嘅時候，咁我先至可以去起上水上中心，先有人嚟玩噶嘛。 嗯， 即所以佢係一個 抹殺曬大澳本身好靚嘅一個風景。 即係佢可能就話：，我咁人流夠多的時候，你要擴闊條路，而擴闊條路更加多人嚟，所以更多人，所以就要起多啲即係配套設施。 冇錯，係、 啦， 所以係一個第一步啦。我哋話佢就係開發漁南嘅第一步咯。 嗯， 係啊，所以就請大家都好多多支持咁樣。 但係記得啦，今個禮拜日啦、星期日10:00嚇、去呢個3M總站，大家會即係迎接大家去迎接呢個陳茂波噶啦。嚇、不過上集咧，阿 Kara 咧就會有啲補充喎，有咩補充？ 哦，係。因為我都看到大家小遠係啦，第一節目，咁可能我住在梅窩，咁都聽咗好多大家講嗰啲啊，咁我有啲嘢咧就，咦，係唔係咁嘅咧？咁我就特登問一下，即係 問邊個咧？ 問阿媽啦， 阿媽犀利啊，阿媽， 或者問下， 我問邊個咧？問姑父大神嘅啫， 因為特別咧，特別佢小遠同阿 Candy 提到嗰度五仙橋嗰陣時咧，咁我就諗，咦，明明係條橋嚟嘅喎，點解會？搭船嘅咧，咁我又真係聽過，以前都聽過係有人係真係過條橋係要俾錢嘅咁樣。 哇！邊個收啲錢先？ 咁喺呢個咧，我媽就答到我啦。 唔係呢個， 因為我媽咧就好後生就嫁咗嚟梅窩啊。咁佢話咧，佢啱啱嚟嗰陣時咧，即係我媽應該係18歲嫁過嚟。 哇！ 咁嗰陣時咧，咁嗰陣時就應該係真係有條船嘅，佢哋講得啱嘅。咁好似大澳咁，以前大澳咁樣，即係喺度街道咁樣。咁咧然後咧就變咗一條竹做嘅橋，之後咧又變咗條木做嘅橋， 哇！又升靚喎。 咁係啦，再等我出世嗰陣時候咧，已經係石橋嚟㗎啦。石橋，但係咧中間咧就會係木可以升起嘅。即係因為咧， 俾啲水果啲咁樣。 冇錯啦，因為咧，因為嗰度譬如初一十五啊嗰啲咧，水流大嘅地方時候咧，如果有船咧要入嚟咧，係啦，水漲嘅時候咧， 水漲船都要咁解啦。 係啦，咁就要如果你隻船比較大啲咧，佢要趁呢個水漲先入到嚟嘅。 嗯， 因為如果你淺尾會擱淺咯。 係。 咁佢漲嘅時候咧，咁佢就要升起條橋，咁讓啲船咧入嚟可以彎喺入邊個海灣度。 咁咪有人拉，即係側邊有係用人力拉嘅。 呢個時候已經講緊係石橋加木橋升起啦， 咁、但係係幾時？ 但係頭先咪講第一個階段就係講個船啦，咁樣然後咧就係竹啦，然後咧就木。 我哋有冇啲年㗎？ 然後咧就係石加木中間可以升起嘅。 升起。 但石加木係咩年代咧？即係俾翻啲俾翻啲 point 咁樣。 我諗70年代已經係石 OK 加中間可以升起嘅啦。 哦。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大家有機會入嚟。梅窩咧，我哋中間都有啲小商鋪咧，仍然係保留咗嗰陣時嗰啲相嘅。 哇！即係 有個茶餐廳咧，你哋大家可以有機會入去睇下。 哦，大家記咩咩可以唔怕開？ 開得嘅麥生記，麥生記幫佢賣廣告。 麥生記， 因為佢係啦，咁佢 老字號嚟 嘅，係啦，雖然個鋪搬過，係啊，但係都係嗰家人，係啊。咁佢有啲相好珍貴嘅相咯，係咯，咁所以係幾得意嘅。咁同埋咧，我媽媽都同我講過，因為兩邊噶嘛，咁正如頭先你講，啲錢俾咗邊個嘅咧？佢就話係應該係俾咗鄉事委員會嘅，即係可能佢有人看住條橋啊，定點樣可能維修啊，點樣咯，係咯。咁總之喺對岸就即係總之喺碼頭入嚟咧，就要俾咗錢先過嚟咁樣 咯。哦，其實你可以組團。 係， 其實你可以搞歷史導賞團，等人哋去明白翻呢個地方，我其實有幾濃厚嘅一個歷史背景喎。 我完全同意， 令到我今個星期好想過嚟撐你哋。 佢唔緊要，總之有人講解啊嘛。 係啊， 我去自己冇人噶嘛。 其實咧，我話俾大家聽，我由中三開始咧，就差唔多年年都大團噶。 中三啊， 即係啲同學仔咧，即係會入嚟，我會招呼佢哋一個 day tour 咁樣咯，我就會帶佢哋嚟踩單車，踩單車嚟個大 round 咁樣咯，即係由成個梅窩嘅左邊。 去到右邊咁樣啲端端嗰啲，同埋兜下嗰啲村啊咁樣，行嗰啲小徑咧，好好玩嘅其實。 好玩 㗎啫。係啊，踩單車。因為佢幾條村咧，其實總有啲路咧係黐埋嘅。 嗯。 咁我哋兜下兜下兜下咁樣。 我哋應該等翻張報名方冇失 敗。係啊， 呢個我自己可以搞嘅，即 係。係啊。 但係先嘅條件咧，當然大家要 like 同 share 我哋個 page 先啦。 係，其實係。而且咧，好似守護大魚咧都做過啲口述歷史啦，咁佢再有啲即係記錄啦，咁另外亦都有好多好得意嘅、好有趣嘅故事嘅。 例如係咪你自己故事咧？係 啦，譬如我屋企嘅故事都係好得意嘅。 即係佢當初有冇識到男仔咧？即係當初大團嗰陣時。 哦，咁唔使大團先識男仔。 哇，咁勁咯！ 團咧，其實我意思係我啲同學啫，啲同學或者朋友咁，我哋會好容易。 哦，咁係咪因為住喺梅窩？係咪因為咁樣嘅原因所以大團？ 唔會。 我就唔會大團啦。 我呢啲好乖噶嘛。咁另外我想補充一個咧，亦都好得意嘅，係關於十字牌鮮奶。 嗯， 我哋上次講嗰個叫 神樂園嘅地方， 神樂園咧其實 神樂 樂 快樂嘅 樂， 係啦。咁咧其實佢哋係希督會嘅一個神樂園。而家個名咧叫聖母神樂園。喺2000年前咧就應該叫做希督會神樂園。 希督會 係啦。咁係啦，天主教嘅一個神即係。隱修士嘅係啦，咁其實 even 而家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申請入去住嘅。 申請入去 做一個短期嘅退休，三日兩夜啊咁樣。佢亦都會同你一齊有個飯堂啊，食啲好簡單一碟頭嘅飯。咁但係咧就大家會唔講嘢嘅，因為佢哋有個規矩咧就係靜修嘛。 咁好難喎。 咁係咪係星期五就可以食魚嗰啲啊？ 咁又唔係喎，我記得我嗰次去，記得係洋葱雞翼飯咁樣嘅， 因為天主教舊式嗰啲咧，佢係星期五咧，淨係可以食魚 嘅。哦，咁我就冇特別研究，但係因為我嗰時係跟神學院咧一個即係退休營咁樣入去，咁但係even 而家普通人想自己獨自咁樣去申請都可以嘅，佢哋嘅地址咧，通訊嘅地址喺坪洲嘅，你喺網上唔難 check 嘅。 可唔可以 repeat 多一次係咪啊？ 嗰 個叫做大家都知道叫就係講神樂院得㗎啦。 神樂院 係啦 ，Google 就揾到㗎啦。 而家 買啲十字牌。 係啦，個名叫聖母神樂院啦。咁我除咗講佢而家仲可以靜修之外咧，我就一個兒時嘅片段咧，我覺得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大家知道而家仲有呢個十字牌鮮奶啦。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就飲過即係。佢啱啱新鮮咁樣由神樂園運過嚟梅窩，其實係用船㗎，佢哋有船咁樣，因為嗰度仲近。 啱啱 process 船定係直頭 raw milk 先？ 我諗佢有啲 process 嘅。 咁然後咧，但係咧，我好記得咧嗰陣時運到嚟梅窩嘅時候咧，即使佢雪咗都好啦，佢成支前上面咧有啲高高嘅，即係好厚嗰啲脂肪咁樣，係好正嘅，係。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印象中咧，好似唔知一蚊定個半咁嘅，喺梅窩嗰度買。但係咧， 你咁講老下冇年齡。 但係咧，如果我哋行過去，即係行山行過去神樂園咧，就平5毫子嘅。 哦，仲平5毫。 係啦，因為佢少咗運費，冇錯啦，係啦，係啦。咁而且咧，到咗後期啦。後期大家咪知道佢搬咗嘅，搬咗去深圳嗰個，而家仲喺深圳嗰度。咁後嚟佢哋就有啲曲奇餅出啦，就寫住 Trappist 嘅 cookies 咁樣，係啦。咁咁到而家咧，因為我有個朋友咧喺梅窩嗰度開個咖啡店嘅，咁佢咧就好堅持咧用十字牌鮮奶，覺得佢係咁如果佢就再話俾我聽最 update 嘅資料咧，就係佢哋用嗰啲牛咧係美國嘅牛種啦，然後咧就喺而家咧喺個農場就喺深圳， 我又咁啊擔心。 然後咧，但係咧佢嘅 factory 咧就喺元朗，因為佢要加工噶嘛。 哦，啲牛養喺嗰度， 係啦， 加工喺香港， 加工就喺香港元朗。咁然後咧就係啦，運過其他地方咁樣。咁我個朋友。因為喺梅窩度，佢好似願意係送過嚟咁樣，所以就而且覺得個奶味好好。 喂，咁你呢間朋友個咖啡叫咩名啫？ 叫做 廣告啦。 好啊 ，Paradiso。 Power Diesel， 唔係 Power， 係 Para， 即係好似 Paradise 咁 咯。哦，天堂一樣。 係啦，天堂一樣。 喺邊度啊？你知？ 喺碼頭嘅啫。 喺碼頭。 喺碼頭。 你今個 你一落碼頭 見咗。今個禮拜 佢招呼完陳茂波，再去下飲 個飲 嘢啦。 有機會。 呢個真係好佢。 但係佢係好有質素㗎，佢好堅持嗰啲誒質量，啲麵包個嗰個供應商一定要好嘅，啲奶油一定要好嘅。 係好難㗎呢樣。 佢咧亦都同我哋經歷咗，因為佢係西誒英國人嚟嘅，但係佢哋同我哋經歷咗即係成個地產霸權俾佢嗰啲嗰啲影響啦，所以咧佢係完全能夠認同我哋嘅，所以佢係一個好地道嘅香港人嚟嘅。 何國榮啲 friend 嚟㗎， 佢係係啊，佢係誒廿幾年，我唔知係咪早過何國榮差唔多啦，係啦係啦。咁佢經歷曬本來間 cafe 喺尖沙咀嘅，但係經歷嗰種咧 double。and double 係啦，double and more 即係加次，咁所以就輾轉就嚟到梅窩開咖啡 啦。尖沙咀開到梅窩，係 啊， 哇好灰喎佢，但係唔， 但係咧佢又 有第二種感覺嚟嘅，我覺得 係，但係佢好啟發我，因為佢咧就覺得呢個咖啡咧可以一齊去去誒promote 呢個 democracy 啊，就淨係 哇， 係一個 mission， 呢個一定要 嘅，佢淨係有個 mission 嘅，有個使命咁樣，哇，佢覺得 我哋咧貼翻我哋嘅 group 度同埋 page 度，幫佢賣廣告， 可以啊，我哋最近咧最近幫佢粉飾咗佢嗰個牆啊，特登咧誒佢呢度我哋。畫咗幾把黃絲啊，花花啊，太陽花，所以係好正，係啱啱上一兩個禮拜嘅事嘅啫。 係啊，係 啊，特色嘅，係啊，冇乜人夠膽咁樣，我哋都有啲擔心，使唔使咁出啊？咁啊，唔怕，我哋係應該堅持自己嘅信念。 呢啲嘅係老鬼佬嘅一個好處，我好肯做。 佢唔係嘅，銅鑼灣嗰啲朋友做樓上咖啡都係咁明顯都有啲嘅， 巴馬落嚟都有。 但我哋咧，因為個社區咧比較細嘅，其實咧我有時候嗰個關係咧，可能真係即係少少令佢擔心。 姑姐嘅同學就識嗰個人㗎嘛，好細嘅， 即係同嘅同村關係咁，其實 實識㗎，即係年年都。 但係其實咧，當然咧，如果係一個公平嘅選舉，其實我哋。哪怕你不同意見啫，你有左又好，右又好，點解我哋要有呢啲咁樣嘅嘅打壓啊，或者係壓力啊？ 係咯，所以呢個都唔好買奶翻嚟落嚟。 係啦，所以公平嘅選舉係唔應該有呢啲咁樣自己去營造呢啲咁樣嘅，要靠呢個權勢啊咁樣。 好多當然啦。 嗱，我哋即係我哋預咗成節俾你講呢個參選經驗喎。 係啊，唔好講咁多， 慢講。 仲有我補充少少啊，可能講多一兩分咁得。 冇所謂。 咁誒， 隨便講。 講緊個。再講呢個袁蝦餃啊！頭先你哋講啊，袁氏大宅啊嘛，又或者 九爺啊， 係啊，九爺， 九爺啊，放數啊！ 點解叫係啦？點解又叫蝦餃？咩狗咯？即係蝦狗咯？即係 哦，佢隔離狗係嘛？ 我唔知啊。總之佢係我自細都聽佢個名叫九爺噶啦。 佢即係咁，係咪好兇狠嘅咧？聽個名九爺， 我其實都係啱啱先睇翻 Google 翻佢啲資料啫。我諗大家都可以有機會。 我有神集。 佢個正名咧叫袁華照。 袁華 係啦，你可以 Google 下 佢。中華嘅華啦，照亮你，照亮我嗰個咯， 好勁喎！係 啊，但我係咁以 check 嗰啲資料咧，話佢當年真係嗰啲賊阿哥嚟嘅，即係自細混埋啲江湖中人啊，真係去打家劫舍嘅，即係初年嘅時候，咁後嚟就俾嗰啲國民。即係孫中山政府就係啦，本來想打剿佢嘅，即 係 1824年啊，未1924年，1924年係想剿佢，剿唔到喎，俾佢即係係對峙咗成個月喎，好誇張。 招安啦之後係嘛？ 對峙先， 對峙先招安。 係啦，24年就搞唔掂，俾佢突圍走咗。咁然後咧就4年之後咧。就揾一個人嚟招安佢啦。 邊個咧？ 嗰個咁嗰個好似咩？陳濟棠下面嘅一個叫做徐景棠啊。 哇！勁啊！ 係啦，啱啱睇翻啫。咁咧就 國民黨同黑社會 係啦。咁佢就係國民黨嗰度招安咗佢咯。咁但係都因為佢以前咧都好可能好兇狠啦，或者係即係嗰啲勢力。即係仍然有啲江湖中人都少少嚇怕佢，即係唔係即係買佢怕咁樣，所以嗰陣時你真係安寧咗好多嗰啲。 但係啲人會話佢啊咩漢奸咩賊之類會話佢啊大嶼山奸咁樣會話佢。 咁嗰個資料嗰度就冇講咁多嘢啦。嗱呢個咧，我要講翻俾你聽，就係因為咧，因為佢好似70年就死嘅，死嗰陣時80歲啦。咁但係呢咁我都唔會唔識佢，唔會見到佢㗎啦。咁 我唔可能見到嘅，見到見到啦。 唔係啊，我都見 唔到。 可能要問翻啲， 係啊，再問翻啲再長 家七八十歲嘅婆婆，佢就會答。 但係咧，我係細個聽過我阿爺阿嫲講佢嘅。咁咧，因為咧，我哋其實都係漁民嚟嘅嘛，我爺。咁後嚟咧就。我哋做咗改行咗做一個街道生意，即係我爸爸十八歲嘅時候就做咗街道生意。Anyway， 咁我阿爺同我哋提過咧，阿嫲嗰啲咧，我諗佢係曾經俾一啲即係俾啲漁民係救過阿九爺當年，即係追捕 漁民救嘅。 係啦，咁所以咧喺梅窩嗰個地帶咧，佢都對啲漁民好好嘅，即係會即係少少嗰啲道亦有道嗰啲咧，係啦，咁嗰啲 嘢嘅九爺。 係啊，咁但係即係我意思係到我哋嗰、那個即係嚟到梅窩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即係被收編咗噶啦嘛。咁、已經叫做又對抗過日本仔咧。 哇！ 然後咧， 人民族英雄 係啦、啊，我睇翻 黑社會入外國。 係啊，睇翻佢而家個孫啦，即係我哋阿袁生啦，袁哲之啦，即係又做過我哋區議員，而家又做緊村長嗰個咧。咁咧佢即係袁氏大宅咁咧，咁佢都講翻佢話佢阿爺咧，即係阿九爺咧，當年咧啲槍法好好嘅。 係啊係啊，冇錯。 係啦，話一槍咧就槍到佢阿嫲嘅耳環。冇事嘅， 即係叫咩？老婆企喺度，我持槍白噴咁樣，唔使驚啦咁樣，好正常。 嗰邊有外國有個蘋果擺喺我個頭度，佢又射咗。 係啊，所以佢啲槍法係好勁嘅。 佢文明啲喎，因為 咁呢啲嗱呢啲資料就唔使佢親身同我講嘅，喺報紙已經寫咗，大家係啊 ，Google 就會見到。 九爺槍射咩？老婆耳環。 即係上一年年中嗰時候，阿袁哲之就應該接受過蘋果個訪問，咁所以就寫咗篇報道出嚟。 當年我係。射我阿嫲嘅耳環， 嘅耳環係啦，同埋佢都好 proud of 自己阿爺係抗日英雄嚟嘅。咁事實上好慘烈嘅，即係聽啲老街坊，你都上次講過啦。咁然後如果大家有機會嚟到梅窩咧，都可以去下一個地方，係一個叫足球場嘅地方。當年咧，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咧，嗰度咧仲未係平嘅，當年就係咧仲係咁樣嘅，係啦，即係隔離係海灘咁，然後佢嗰個足球場就零零四四起高咗嘅，咁然後我都聽過咧啲街坊講，以前嗰度咧係殺過 咩？ 日本仔，日本仔斬過 斬過頭， 斬過即係啲中國人喺嗰度。所以咧，亦都有鬧鬼，係啦，亦都有鬼故嘅。咁但係我哋係好難想像咁啊，細個好驚咁樣咯。 即係夜晚，原來之前。 但原來係嗰度，係咯。咁同埋 好玩喎， 好正。 其實係啊， 同埋咧，我夜晚有講鬼故。 我哋亦都有一啲歷史學家咧，或者好有對大嶼山嘅歷史有興趣嘅。無論本地人或者西人咧，我知道有幾個夫婦咧，佢哋對於歷史好有研究。咁我哋嚟緊咧，咁啱我有幾個朋友都會一齊去探訪。一對夫婦，可能遲啲有啲再有啲堅啲嘅料。 通知我哋，我記得。我哋喺 我哋到場採訪，因為呢樣嘢真係 好有。係啊，我覺得係幾有意思，而且佢嗰個更樓，即係阿袁氏大宅咧，仲喺度嘅。咁而咧，佢本身係有一個更樓係企咗喺度啦。咁然後咧，喺梅窩另外兩處地方都有嘅，一個喺綠地堂，一個咧蝴蝶山。蝴蝶山嗰個咧就七八年前到啦，就冧咗噶啦。但以前我哋細細個都係，我都會成日咁樣介紹俾啲同學，三個 point， 哇，好醒啊！我意思係嗰啲戰略啊，即係你可以 即係制高點， 冇錯啦。如果有呢啲咩外地入嚟咧，你好容易知道啦，同埋去即係安排 少少，係 啦， 安排人啦， 冇錯啦。 communication 好。 咁事實上嗰時你諗下，嗰時應該係已經係國民黨即係嘅時代，然後去做呢啲咁嘅防衛啊嘛，係咯。咁所以即係同呢啲老街坊傾啦，我覺得好有意思，就係你原來可以 trace back 翻我哋香港 嘅歷史， 甚至中國嘅歷史咯。其實係好似當年即係前幾年菜園村事件咁樣咧，咁嗰個遊伯咧又係嘅喎，我都有同佢傾過偈嘅。佢係當年就係唔知咩，即係共產黨執政咗之後咧，佢哋本來係啲少爺仔，好有錢有田有地嗰啲咁樣咧，咁就係即係收咗你啲有錢佬，未係資產階級嘅，未。拎咗嚟鬥嘅，咁佢咧未係屋企人就派咗即係補佢落嚟咯，即係留翻啲 錢嘅，留翻啲後 係即係分散嗰個危險啊！即係有啲人可以仲留喺度先，但係咧其他啲落咗嚟先，揾個地方安置咗先。咁所以呢啲人即係同佢哋了解佢哋歷史，就係真係了解緊我哋 成個香港。我哋咧原來呢節都超過少少時嘅，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 好。